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些冬奥会相关的词汇，并且做一些拓展的造句练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词 Venue 会场聚集地点，在体育比赛中它指体育比赛场所的意思。 Venue 的拼写是 V-E-N-U-E。 The surplus was used to create the Utah Athletic Foundation, which maintains and operates many of the remaining Olympic venues. 剩余的资金用于创建犹他州体育基金会，该基金会将保留和运营许多奥运场馆，这里的奥运场馆就是 Olympic Venues。 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World class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standards have guided the building of Olympic Venues。 奥运场馆的建设采用了世界级的设计和建筑标准。好，学完了 Venue，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词 Standpoint， 立场观点。From sporting and business standpoints, the 2002 Winter Olympics wa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Winter Olympics. 从体育和商业的角度来看，2002年的冬奥会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冬奥会之一。We must consider the matter from different standpoints. 我们应该从不同的各个角度来考虑一下这个事情。好，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词 Multi-sport event，多项运动的盛会。 The Olympiad is an international multi-sport event held every 4 years. 奥运会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包括多个运动项目的体育赛事，它每4年举办一次。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 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